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我是梁东。今天晚上呢，依然请到了徐老师啊，徐文兵老师呢，和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在较早之前呢，我们讲到了春三月、夏三月、秋三月和冬三月。今天呢，继续往下，天气清静光明者也，常德不止，故不下也。 这是那个《四气调神大论篇》的第二段。 对， 头一段呢讲了四气，也就是四季的天气的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以及告诫人们怎么去顺应。你看繁体字那个应呢，它是带心的， 对， 是吧？底下是个心字底。 对， 我们经常说感应，感应的就是要都是要动心的。就是说你的心神要随着天神，就是天气的变化去走。这样就是能够春天养生，夏天养长，秋天养收，冬天养藏。你会活得很舒服很好啊，与天气和谐共振， 踏着点走， 踏着点走。另外呢，我强调一下，就是说四气调神大论他没讲四季调神大论，他讲的四气。言外之意就是说，当我们的生活环境有了这种春天温暖，夏天热，秋天肃杀，冬天寒凉的时候呢，你也应该顺应它去变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天时不如 地利， 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 人和。所以当我们的生活圈子也有这类似的变化的时候，你也应该对应着去做。当这个环境鼓励你生发，奖赏你去创业的时候，那就是什么？春天来了。当它很热烈的股市暴涨，大家都在创业的时候，你也跟着去涨。 对， 但是呢，当这一片肃杀寒冷的季节来的时候，收一下。所以呢，这就是能举一反三。第二段呢是一个比较难讲的段，它讲的主要是天气的不正常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天地正常的变化。但是呢，有正常就有不正常，有反常。 对， 这段主要是讲如果天气反常的话你应该怎么办。 对，他这第一句话讲的，天气清静光明者也，常德不止，故不下也。 学黄帝内经呢，一定要能够想到它的另一面。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个词的时候应该要想到它的反义词。那这句话如果你觉得不好理解的话，那你就想一想它的反义词是什么。 哪一句话？天气清明啊。 比如说天气清静。 对， 那么你给我对一个对联。 地气浑浊。天地嘛，对不对？ 对，天对地。 对啊。 气对什么呢？ 气对血。 它也是一种能量。 对， 我们经常说天气。 对， 为什么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一种能量。但地就是什么？有形了。是吧？那么地是 是，对对对，有高低起伏。 我们经常说形势 啊， 是吧？那种形，你比如说摆出一种那种尖锐的形状， 对， 它就带着一种杀气， 对， 或者是一种戾气， 对 啊。所以说天气对联地势 啊， 清静，清对浊， 对， 静呢？ 对对，喧哗闹， 哪个静？ 静是两点水，这个干净的静。 眼不见为静，是吧？看不见的东西，你看那个西游记， 对， 唐僧仨徒弟，仨僧叫什么？悟净。 对，悟净嘛。对啊。 什么叫悟净啊？净是什么？眼不见，你看不见。 对， 比如说我们看见风， 对， 挺干净的嘛。 对， 看见水，哎，挺干净的。但是沙僧的本领是什么？他悟到了貌似干净的水和风里面有东西。 哦， 所以你看繁体字那个风里面有个虫子， 对， 是吧？这个水里面尽管是那么清那么静，但是水里面也有微生物 啊。 所以但是人，我们没有延长自己的感官，没有发明什么显微镜放大镜。但是我们可以用心去体会它是里面有东西 啊。悟镜是这个意思。 悟镜它能悟到有形的，我们看到的有形的物质，但是还有一些物质它也存在我们看不到。但是你应该，你不能因为你看不到你就否定它的存在，是吧？ 沙僧还那么有文化。 那很高级别。但是比沙僧级别更高的猪八戒。猪八戒 悟能是吧？ 什么叫悟能？ 能是能量的意思。 他就能悟到气的那个境界了。沙僧悟到的还是物质境界，是微生物，是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猪八戒比沙僧武功更高， 智慧水平也高，他能悟到推动微生物背后的那个能量， 哦， 他叫悟能。 那悟空怎么解呢？ 哎，气的后面就是空。什么叫空？就是玄。我们说气是一种能量，它还是有，有的背后就是无了。 哦， 就是无中生有，就是孙悟空的水平更高了。 哦， 这就是三个悟啊，这是代表了简单的一个名字，就是中国的一种概念。啊， 对， 啊，所以呢，天地清净，清对浊， 嗯，对， 那个净对污 啊， 所以呢，天气影响我们四季变化，主要是天气。 对， 天气是什么？是一种能量。 对， 它是看不见的，它是清澈的。相对于我们的地势来讲呢，就是什么？地势是污，是浊的。 哦， 啊，下一句话呢？ 光明则也。 光明对什么？ 黑暗、 幽暗或者叫晦暗。 对，晦暗， 啊。我们太阳出来叫光，有光。 嗯。 太阳被云遮住了，叫晦。 对 啊。就是晦明的明对暗， 嗯， 这为什么要举它的那个反义词呢？就是下一句话才能理解 啊。 天气是清净光明的， 对， 我觉得他漏了句话。那下一句话，地势阴暗晦浊的， 对， 下面一句话叫常德不止。我们学易经都知道有一句话叫什么？天行健， 君子自强不息嘛。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嘛。君子以厚德载物， 对不对？ 对， 常德是指地还是指天？ 地嘛， 对，啊，所以我们把那句话加上以后，你就能理解了。 哦， 天气是清净光明，地势是阴暗晦浊。但是呢，正是因为了有了天和地这两个阴阳的这种交互互动，才会有什么呢？地常德，不只是 什么？不只是指什么呢？特别指的是 天体运行不止。 哦， 地势在那儿封藏不露。 对， 有了这个才会有了什么？ 固不下也， 星星才不会掉下来。 哦， 对呀，啊，这个天地才保持了它这种固有的一种存在的状态。 哦， 所以我们学过有一句话叫杞人忧天嘛。 对， 杞人忧天忧啥？ 忧天掉下来嘛，对吧？ 对，它忧是地崩天坠，地崩火山爆发，这叫什么？不藏。 哦， 星体掉下来就是什么？止了。它不是运行不止嘛，它是止了，所以天掉。 哦， 我们像人造地球卫星一样，它失去动力以后，它慢慢就掉下来， 嗯， 坠毁了，是吧？ 嗯， 嗯， 发射地球卫星，你要是发射一秒钟7.8公里以上，它才能挣脱地球对它的那种引力，它会就飞上去，是吧？ 嗯，嗯， 这是背后推动它有个能量， 嗯， 这它才会环绕着地球运行不止。 嗯， 地呢是属于阴暗晦浊，它能够封藏自己，封藏的比较好。才不会出现地震啊、山崩这种状态，它指的是这种是常态。如果天气是清净光明，而地又是那种封藏得体的话， 嗯，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一个是常德，一个是不止， 嗯， 所以这时候处于一种常态， 嗯， 常德不止，故不下也。 哦，说的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常态。 就是说当大地自己地藏的很好，能够令到这个天体运行的时候呢，这个天才不会掉下来。 对，就是说当天体保存它阳性的状态，运行不止不停， 嗯， 而大地封藏的非常稳固的时候呢，这个就才不会出现杞人忧天的那种地崩天坠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 哦， 否则呢下面这种变态就出来了。 天明则日月不明嘛。第一句话，天气清净光明者也，常德不止，故不下也。这句话整个连起来是怎么解释？ 整个连起来就是说，天是属阳性的，它应该有它的样子，它应该运行不止。 嗯。 地呢属静的， 嗯， 主不动的，它应该封藏的得体。 嗯。 天地配合好了，才会保持我们现在星球的这种固有的状态，否则呢，这个天地就会不存在了。 哦。好，那刚才讲到叫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则闭塞，地气则冒明，云雾不清。 这就是指变态了。 哦， 变态是什么样的？那我们说天地的这种清净和光明，追到根上它从哪儿来？一是从太阳来。 哦， 太阳给了我们光，给了我们能量， 对， 推动万物生长。 对， 这是日。 嗯， 还有晚上出来的叫 月 光，月，是吧？所以一个日加一个月，就是我们中国汉字的 明嘛。 对，我们之所以是明，是从日月成来的。 哦， 如果太阳不照了，或者是月亮也变得阴暗了，那么就会出现 哦 所有不正常的这种状态就会来了。所以当日月天明它后面漏字了，我们就把那个泽给它挪到前面。 对， 天明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天体运行的常态。 对， 当日月不明的时候，邪害空窍，或者我们叫邪害孔窍，就是说当没有阳光足够的光照照耀温暖我们的时候，人体得的病是什么？就是阴寒的邪气会渗透到我们身体的这种孔窍。人有七窍，哪七窍？ 到底有哪七窍呢？稍微广告一下之后呢，继续回来和大家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好，重新回来，依然是和徐老师呢一起去分享这个《四气调神大论篇》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除了前面一段这个春夏秋冬三月之后呢，开始讲到了这个天地的一些不正常的状况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刚才讲到说，当天地不明的时候， 对， 就是说这个 光照时间不够了。 啊， 或者是月亮出现了这种月光的时间也不够的时候， 对， 对人体和生物都会有影响， 所以就邪害孔窍。 哎，孔窍，我们说这个窍就是人体本来是一个封闭的，但是它对外开放呢，有几个窍，有几个窗户。 是， 我们经常说这人七窍流血而死，真是人有七窍。这七窍是指人头上的七个窟窿， 对， 每七个窟窿， 就眼睛、耳朵、鼻子、嘴嘛， 两个鼻子， 两个 孔，两个眼睛四个， 对， 两个耳朵孔 六个， 六加一张嘴七窍。 哎，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你从你的角度来看哈，为什么人的眼睛、鼻子、耳朵都是俩孔，而嘴只有一个孔？你怎么解释呢？ 这就是中医讲的，就是人顺应天地而生的这种形象，代表了背后它的属于那种阴阳的一种格局。 嗯， 我们经常说太卦， 对， 太是好，脾是不好。 对， 太卦是什么？阴在上，阳在下。 对， 所以呢，俩眼睛是什么？双数。 哦， 一个嘴，单数。所以呢，处在这种天地之间，就是地球上为什么有生物？是因为什么？天地有个交流， 对 啊，地气蒸腾上天为云，云变成雨下来， 对 啊，变成了雨，它有这种循环才会诞生了所有的生物。 对， 所以是什么？阴在上，阳在下，才会有生命。如果阳在上，阴在下，为什么没有生命呢？阳是往上走的， 对， 阴是往下沉的， 对， 所以这样就是个离 绝 卦。 离 绝 啊， 离绝卦，就好像我们洗桑拿啊， 啊。 洗桑拿的时候是什么？我们进去桑拿房，它有个沙漏那个钟。 对， 你进去时候那个沙子在哪儿？ 在下面是吧？那么搬过来对不对？ 哎，你进去时候那个沙子在下面。 对， 当你进去以后，你一拧 啊， 沙子就上上面。沙子是阴嘛？ 对， 空气是阳嘛？ 对， 是吧？ 对， 这沙子就开始漏漏漏漏漏，其实这个沙钟就开始动了。 对， 从生命来讲，这就是说它开始了。 嗯， 漏完了，这个生命就结束了。 哦， 你看我们胎儿在母体的状态是 头朝下嘛？ 头朝下的， 对 吧？这相当于沙漏，那个沙漏沙子在下， 对， 等一出生头一朝上，生命开始了， 啪，开始算，开始计时， 开始计时 啊！ 老天规定你能留120年，所谓留就是人的脑髓啊， 啊， 逐渐就像那个沙漏那沙子往下，通过脊柱脊髓往下漏，然后滋养到全身各个地方，漏漏漏 漏没了。生命结束了，所以人的养生就是怎么能节能减排，让自己这个脑髓啊 啊 漏得慢点 啊， 哎，让那个沙子漏得慢一点。 你刚才讲的这个两个是双数， 双数在上， 双数就是那个 阴 嘛，对不对？ 哎，阳的，你看人的乳头是俩吧？ 啊， 肚脐一个，阴在上，阳在下。 啊， 对， 哎，有意思。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七窍是对外开放的。 对， 对外开放的时候，有阳光普照的时候呢，你接受的是阳气。 嗯， 如果这个阳气被遮住了以后，这时候呢，就会有阴寒阴邪通过这个窍， 嗯， 来深入到你的体内。 哎，鼻子我们知道啊， 空窍 啊，鼻子你会有进冷空气，嘴进冷空气，眼睛和耳朵怎么能够有邪寒邪进去呢？ 当然有啊，眼睛迷了眼了，沙尘进去了 啊， 对吧？ 嗯， 你看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人，眼睛都小。 这就是避免风沙嘛。 啊， 耳朵也容易出问题，耳朵经常有人说人为什么会有耳垢有耳油啊， 嗯， 它也是自我保护，小虫子会钻进去 啊， 是吧，如果你有这种耳垢耳油分泌的话，它耳油是苦的， 嗯， 我也尝过，特别苦。 你怎么会有这种爱好呢？ 咱是医生啊，有些东西都得别人没尝咱得尝过 啊， 所以这都是窍 啊， 这种窍呢就好像是你暴露给外界的这么一个通道，如果这个外界是春光明媚的话，你暴露倒无妨， 嗯， 如果出现这种日月不明的时候，你实在你还在开着窗户，那你就容易受到外邪的侵害， 所以叫邪害孔窍是吧。 啊，空窍呢，空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那个穴位 啊，它有专指某个穴位吗？ 很多穴位的名字都有孔啊，比如说那个眉毛的根儿有个穴位叫丝竹空 啊， 就是一个空气的空 啊。 什么叫丝竹空呢？丝竹是什么呀？ 丝竹就是管弦乐嘛。 哎，高明！我问很多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浔阳地僻无音乐，终日不闻丝竹声。古代用丝竹代表管弦乐，丝是弦乐， 对呀、啊， 竹是。 管嘛， 管乐啊。 对， 丝竹孔就是在我们眉毛的根梢，它是三焦经的最后一个穴位，耳三个穴，就扎这个针呢，它能够影响到耳朵。你本来这人耳鸣耳聋啊， 对， 听不到声音了，哎，一扎以后又能到听到音乐了，所以古代人把这个穴位就叫丝竹孔。 哦， 人体有300，目前来讲啊，就是官方承认的有361个穴位， 理论上应该365个嘛。 对。但是365个，《黄帝内经》讲365个，很多是什么？他把一条经，比如膀胱经分成了四，在后背分成四条。 嗯， 他把这个两个穴重复计算了。 啊、 比如说人有两个肺腧，他算俩了，最后算了个365。我们讲的361个穴，就是说他的名字 啊， 就是说纯实实在在的名字有361个。这些穴位，我们为什么叫穴位？都是我们能量出入的地方。 哦， 大家都说叫穴位，其实呢它能量有出有入，有入的那个地方叫穴，它是挖下去的，它的气是往下沉的。 哦， 但是还有的地方是冒气儿的，气是往出凸起的。 对， 那个穴叫竖。 对， 就是那个 怎么写， 一个肉字旁月字旁那面一个姓鱼 啊， 就愉快的鱼那半面。 对对对， 这个叫正确发音叫竖。 对， 所以我们中医讲阴阳的话应该叫穴和竖 啊， 就是那个气往出凸的叫竖，那个气往下挖叫穴。但是大家一说好像一说穴位，经络穴位都是往下挖，不对啊。比如说有的后背上膀胱经有人体的12脏腑，它背腧穴都在后背，它那个气都是往出顶的。 哦，就背上应该冒气儿， 都是冒气儿的，膀胱经阳性。 哦， 还有的穴你比如说叫天突。 对， 突大家想都是凸起的， 对， 是吧？其实这个凸在古代是烟囱的意思， 嗯， 烟囱内就是往出冒气儿的嘛。 对， 天突穴就是我们嗓子这个锁骨窝这个嗓子眼儿这儿， 啊、 嗯、 啊、嗯， 叫天突。所以这些穴位呢，一听它的名字你就知道，哦，它是往出冒的。还有的名字，比如说叫什么什么灵啊、嗯，什么什么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山。 对， 承山啊，这些带这种象形文字的往起凸的都是冒气儿的 啊、哦、 往下挖的叫孔的叫穴的 啊、哦、 包括一些叫什么井的，这都是往出 太阳穴啊， 都是往进挖的、 哦、 所以这些空和窍本来都是向外开放的、嗯、这时候呢天不明的时候，日月不明的时候，那些阴寒之气邪气都会往进走。 嗯 嗯， 所以呢就刚才讲到天明则日月不明啊， 嗯， 邪害孔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惊则上应白露不下。哇，好难懂啊。 不是好难懂，他就描写的天气不正常的一种变化。 嗯，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人就有花粉症啊、 嗯、 一天到晚就打喷嚏，一说话鼻子囔囔的、 嗯、 啊，这就叫邪害孔窍了。就是你受的那种寒气啊，人的这个鼻子啊，本来是它有一种功能是什么？预热。 嗯， 你吸入冷空气啊，它先经过鼻腔加热一下。 对， 另外呢鼻腔里面有很多毛，它还过滤一下， 对 吧？把一些粉尘啊污垢啊它就堵在外面了。但是当人的鼻子失去这种加热的功能的时候呢，冷空气就直接入到肺里面了。 哦， 包括一些灰尘啊这些东西也进到肺，人就会出现咳， 咳嗽的咳， 咳不是嗽 啊，咳和嗽又不一样了，对， 嗽是食管里面胃里面的粘液往出排叫嗽 啊， 咳是什么气管支气管里面的这种 气往外排 啊，气和痰往出走啊，所以这就是人就会呼吸系统就会出现问题 啊， 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吸入冷空气，还有的一些人是因为吃了很多寒凉的东西啊，通过胃来影响到他的肺，造成自己肺寒，也会出现这种胁害空气的问题。 对，刚才这个薛老师讲到这个啊，很多鼻毛可以阻塞这个东西啊，所以提醒大家不要没事不要随便剪鼻毛哈，先把鼻毛全部剃掉，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好了，稍事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啊！欢迎继续回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徐老师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呀、啊。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天气清静光明者也，常德不止顾不下也；天明则日月不明，其害孔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名，云雾不惊。这个阳气者闭塞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当外面的太阳、阳光和月亮的那种月光被蒙蔽的时候，人跟天地是相应的，它自身的阳气也出不来。 哦， 就说人本身，我们说它有一种保护自己的气叫胃气，就保卫的胃， 保卫的胃， 它也在平常是罩着我们自己，当一个人胃气特别强的时候呢，他就感染力也特别强。就是说你可能没跟他有这种肉体的接触，你都能感觉到他身上的那种热量 啊， 就说 小伙火气壮， 哎，小火炉啊，傻小子睡凉炕嘛，天平火力壮， 对， 就是他的阳气。但是人的阳气跟天地相应，当天地被蒙蔽的时候，人的阳气呢就像冬天一样也会自然的收敛到了人的体内。这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种阳气闭塞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们说这个鼻子不通气儿，鼻子不通气儿就是典型的阳气被闭塞住了啊，鼻塞。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一直以为这个是鼻涕堵住的，但是把鼻涕擤出来它还是不通气， 还是不通气儿啊，就有形的物质大家容易看到，无形的气大家看不到。 这个鼻子不通气的时候可以按哪个穴位稍微缓解一下？ 迎香穴 在哪里？ 迎香穴就在我们的鼻子的两侧 啊， 这个有个鼻唇沟、啊、 对对对， 在这儿啊，就摸到这儿有个神经的一个出来的这么地方，摸上去酸酸的，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经络图。 对， 另外呢鼻子不通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耳朵 啊， 每人有个小耳朵，就是盖着这个耳朵孔的，这个叫耳屏。 对， 耳屏这儿呢作为耳针呢，它有一个点就代表了我们的鼻子 啊， 也可以揉揉这儿，捏完这儿以后鼻子也会通气。 哎呦，可惜啊，我们这不是一个电视节目，大家只能靠想象是吧。好，刚才讲到的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名。冒是这个冒进的冒啊，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木，名呢是日月明，地气者冒名，云雾不惊。 什么叫冒？ 冒就是冒烟吗？也可能是指的是布吧。 我们经常说戴个帽子。 对啊， 什么叫帽子？ 帽子就是拿一个像巾，旁边这个巾嘛，方巾的巾，这边呢是一个帽，对吧？感冒的帽。对，感冒的帽什么意思啊？ 对，什么叫帽？ 有意思。 学《伤寒论》，我们有一句话叫“其人插手自冒心”，就是说有一种心脏病发作的时候，这个人什么？把两个手交叉了，冒心。什么叫冒心啊？ 盖住。 什么叫戴帽子？穿鞋戴帽，去把头遮住或者盖住。什么叫地气冒名啊？地气属阴啊。他把阳气给遮住了，盖住了。这叫冒啊。这我们中医还有个术语叫眩冒，眩就是那个目眩。眼前发黑。眼前有飞蚊症。就是眼前发黑，这叫眩。冒是什么？这人就说，哎呀，我这头啊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裹着一样，这叫冒。冒名就是就好像戴一个墨镜一样给盖住，把那个光明给遮住了。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解释感冒什么意思？ 感冒就是外面的邪气对你产生了这种感应 啊， 然后你出现了一种症状是什么？ 被蒙蔽的症状啊、很多人你看啊，感冒以后出现一个症状叫恶寒，恶就是厌恶的恶， 对， 恶心的恶， 对 吧？恶寒是什么意思？他觉得冷，然后就盖了好多层被子，然后呢还觉得冷，你那会儿测测一下体温， 其实是热的， 发烧呢，什么意思？寒气已经进去了，啊，就把它给蒙住、盖住了。这时候你不论自己外面蒙多少层被子没用，你盖的是保护的是外面， 对， 寒气已经进去了， 寒气已经在被子下面，对不 对？ 对， 所以感是受到了影响，冒是被蒙蔽。 哦，感冒， 嗯， 这个词天天讲都不知道有没有文化。 所以你要我们说给右派摘帽， 哦， 是吧？治疗外感风寒，你也得给他粘帽。我们用都是什么？桂枝汤、麻黄汤给他发汗。 对，麻汗，麻黄，对。 体弱攀炭，汗出而散，一发汗，把那个寒蒙蔽在他身体外面、里面那种寒气给他一散。 哦、 其实就像什么，拨云见日、 哦、 啊，把那个乌云给他拨开，然后太阳回光返照。嗯、 回光返照。地气者冒名，云雾不惊，则上应白露不下、 嗯、这时候呢，这个云雾怎么说呢，就是说日光和月光呢都被那种愁云惨雾给蒙蔽住了、 嗯、 人的这种精气神啊、 嗯、 就出不来了。 嗯， 我记得就科学家在说恐龙之所以灭绝的时候， 嗯， 他怎么说的， 就是那个寒，那个什么冰寒季啊什么的，对，阳光照不到。 两个理论，一个是小行星撞地球， 对， 对， 然后撞完地球以后出现什么问题？ 粉尘 灰尘一下就把这个日光给遮住了 啊，整个把地球光照住， 结果呢地球一下变成个冰窖冷库了、 哦、 所有的生物全部灭绝了。你看我们黄帝内经说的话，这时候出现的就是什么？地气冒名、 哦、 是吧，云雾不惊，最后呢所有的生物都灭绝了。 哦， 这就是换来了一个，包括现在我们经常说的火山喷发， 对， 大的火山喷发喷出来那种火山那种灰尘和烟雾，可以把那个局部的那种地域就是足足的给盖住。这时候火山喷发完了以后，如果能下点雨， 嗯， 就把它形成云和雾，之后变成雨降下来，火山灰落下来，太阳再出来，这还有生机。 对， 如果那么照上个十天半个月的，这一代生物全完蛋了。 哦，实际上就是他讲的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地气者冒名，云雾不惊，讲的就是、 哎、就是 我们的身体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身体呢就是说没有阳气的那种鼓舞鼓荡激荡的时候呢、 嗯、 人的阴寒的东西就会浮现上来。 哦，地气者冒名，云雾不惊， 鼻涕眼泪啊，所有的这种粘液都会，什么叫痰迷心窍 啊？ 痰就是这种粘液嘛，一下堵在那儿，我们说这个人不是癫就是狂嘛，犯禁中举就是让他老岳父胡屠户一巴掌扇出一口痰，他才清醒了。 哦， 这也叫地气冒名，就把你的神明给遮住了，蒙蔽了。 对，心神嘛，对， 心神，对，阳气， 对，所以呢就是叫浓痰化不开，也是一个问题啊、 嗯。 所以呢，地气者冒名，云雾不惊，则上应白露不下 啊、嗯，白露不下就是说天地这中间的这种交流就没了、 嗯。 我们经常说这个露水怎么结成的？ 对。 白天没有露水， 对， 为什么？阳光普照嘛， 对， 是吧？到了晚上，如完全冰冻了，也没有露水。正是在那种凌晨的时候，正是下露水的时候， 嗯， 就是说空气中的水蒸气，然后凝结成那个露水就形成了、 嗯。 这时候呢，就是这种天地的交流被阻断以后呢，就是说阳光没有照射了，水蒸气也上不去。 哦， 这时候呢你就没有任何这种雨露的滋润， 嗯， 开始是没有阳光，最后慢了正常滋润的雨露也没有了， 对， 就是生命的这种循环就停止了 啊。所以呢这一段呢其实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大地或者我们的身体被某些外力的原因蒙蔽住了、 嗯、 啊，那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果。 我研究你崇拜的你的师父李老的医案， 嗯， 他治很多人干渴， 嗯， 干咳我们一般说得滋阴啊， 对， 是吧？你嘴里没唾液，你看李老不滋阴， 对， 他用的还是热药，他认为是什么 啊？ 是这个人阳气没有能力把喝进去的水转化成他的体液、 啊、 去滋润他， 对， 所以他给这些人还是用热药，其实就是什么？我觉得他的理论根源就从这儿来了。 对， 日月不明的时候也没有白露，就没有滋润我们身体的这种眼泪啊、唾液啊、鼻涕。这时候怎么办？ 还是拨云见日，提高他的阳气，把他那些喝进的东西地气冒名遮蔽住我们阳气这些东西给他化开。 哦，说是还要扶阳化阴嘛， 扶阳化阴，争取让他那个天上那个云积雨云给他，让他太阳一照给他下来，变成雨，这时候不干燥了。 对，所以呢，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固不失。 嗯，交通啊， 嗯， 天地它有个交流。 对 啊，地气蒸腾上去，然后呢，你要是光蒸腾，你看月亮上它也有太阳照。 对， 它蒸腾上去以后就散了，因为什么？上面它没有大气层。 嗯， 所以呢，我们地球上有个大气层笼罩的，它形成了一种密闭的小空间，有个小循环。 嗯。 本来是水，水蒸气变成气，越往上呢，高处不胜寒啊。 对， 它就凝结成水了， 又降下来， 然后降下来。这时候呢，它就好像不走极端，我到一定程度我还能下来。 嗯， 这叫交通。 对， 如果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话，然后就没有交通，交通就阻断了。 对， 生命的这种交通阻断以后呢，生命也就该完结了。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这个交通的过程怎么完成的呢？ 你看啊， 啊， 我讲了人体的精髓精液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嗯， 头脑我们说精沿着脊柱，然后呢脊髓下来，下到哪儿？丹田。 啊， 丹田在哪儿？ 丹田在肚脐附近嘛， 肚脐下面嘛。 对， 关元这一带。 对对对， 人家说是丹小肚一定要热，丹田什么叫丹田？小火炉 啊， 就是好像把它蒸腾起来。这样说，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再蒸腾起来，通过任脉督脉，然后再到脑子里面，这就是一个交通。 对 啊，我们经常说心肾要交，其实就是什么，脑子里面那个水，黄河之水天上来下上来，然后呢变成热气再蒸腾上去，这就是人的交通。如果人的这个交通断了，要么就是精下不来，要么是精化不成气，蒸腾不上去，这人的交通也就完了。 嗯，好了，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和徐老师一起来分享啊，这个地气不明。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四气调神大论篇。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地气者冒名啊，云雾不惊，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交通呢，我跟刚才特别提到，就是要头脑要冷静啊，小腹要这个温暖，这样的话呢，才能形成一个内循环，对不对？ 对 啊， 形成交通， 形成交通。所以这个交通银行啊，交通广播电台啊，很深刻的。 对， 是吧 ？Communication 啊，交通不表，万物命固不失。不失则名目多死 啊！如果这个交通被阻断了以后呢，在地球上生长的这种生物、植物，包括动物，生命也就结束了。 嗯， 那个名目多死，没名的目也多死啊！别说名目多死了， 这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天地的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状态。 那这段话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在我们读过的这个《黄帝内经》的段落里面稍微比较难一点的。您能不能够就是不再一句一句的去讲啊，从大的框架下把这段话先描述一下。 这个正常的状态就是地势坤嘛，它是一种沉静不动的， 对 吧？天行健呢，它是一种运行不止的。另外说呢，就是日月带来的是一种光明。 对， 在不正常的状态下就会出现什么？地在动，山在摇，然后呢，天呢 不动， 天只一是不动，不光明， 对 啊，没有这种光明的普照，愁云惨雾，或者说江南那种梅雨天，一下雨下个好几个月， 对 啊，这种东西是阳气都不足。在这种不正常的天气状态下，人体和其他的动物和植物都会闹病， 对， 闹出来的什么病呢？也就是这种阳气不能通达到体表，阳气者闭塞，而这种阴寒浊物呢，会把自己蒙蔽掉，人会活得不舒服，或者会闹病，甚至会要人的命。 哦，说的就这样， 就是给医生做一个指导。那碰到这种状态下，你去怎么办？ 怎么办呢？他讲到的说，恶气不发，风雨不节，白露不下，则预稿不容。什么意思？ 本来就是我们说天气是清净光明的，清净光明呢，就相当于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免疫和清洁的系统，就是说人其实每天都在新陈代谢， 对， 新陈代谢呢就会产生一些废物和浊物。 嗯， 这种废物和浊物你说是属于阴还是属于阳？ 应该是属于阴吧。 当然是属于阴寒污浊的东西。 对、 啊、我刚才讲了，天气是清净的， 对， 地势是污浊的， 对， 这种污浊的东西我们就叫恶 啊、 恶的东西。这种恶的东西需要被阳光或者阳气推动，一个是把它燃烧掉，就好像我们焚烧垃圾、 嗯、 把它烧掉， 嗯， 化掉， 嗯，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什么， 排出来， 哎，排出，是吧？与其这个关门打狗，不如什么为三缺一， 哎，对， 给它以给邪气以出路， 对 吧？这样的话呢，就是人体才会健康。可是，在这种地气冒名，就是阴寒把阳气蒙蔽了，天气又不是那么阳光明媚的时候，这种阴寒恶毒的东西呢，就会留存在体内。 嗯， 所以北方人习惯于干燥的这种气候。到了南方以后就会闹出很多病，所以曹操当年征吴的时候，就是赤壁的时候，一个是被火烧，再一个瘟，最大瘟、 哎、瘟疫是吧， 瘟疫就是北方人你不是适应南方的那种气候啊、 嗯、 这种不适应南方气候主要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南方湿浊湿气很重。 嗯， 我另外印象很深的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们很多北方的战士在那儿坚守，结果大家都得一种通病叫什么，烂当，就是那种恶气啊发不出来，结果就聚在自己那个最阴的那个部位。 嗯， 我们有个穴位叫什么， 会阴， 会阴，什么叫会阴， 就所有的阴气汇聚在那里， 就到这儿来开会了。 哦， 所以北方的很多人到了南方以后就会出现这种阴囊的这种湿疹啊，就是出现的烂当，烂的有的人脱皮都脱好几次。 哇，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拿一些艾灸去烧它也会比较好？ 哎哎哎，所以呢在当地专门有一种这种艾草或者是一种阳气比较旺的这种中草药 啊， 一般是艾灸或者是用这种中药煎煮以后就敷在这种就是有湿疹的地方。还有一个办法他们叫晒当 啊， 就是阳气，太阳趁着某一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也不用啥药，就躺那儿，脱得赤条条， 赤脚朝天， 哎，去晒。 哇，你说，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保健哈。 对， 这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其实机会的话哈，在家里面安全的地方是吧？啊，对着阳光晒一晒是吧？ 这种恶气，我说的还只是一种浅表的湿浊 啊。 如果一个人啊，就像没有阳光那种照耀的情况下，把这些阴寒污浊的东西留在体内时间过长，或者待的部位比较要害的话，这些人会得很多这种类似肿瘤甚至是癌症的一样的病。 哦， 就我见过很多人是貌似生活方式很健康，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什么心情很压抑，活得很痛苦，它其实是一种什么恶气。 嗯， 我们经常说我可出了一口恶气。 对， 但是那种恶气你要是没出来呢，先是一口气，再加点其他的阴寒的物质，最后就长出一个东西来。 哦、 这也叫恶气不发。所以扶阳派啊，绝对有它的道理。 嗯， 你要扶阳派从根上论，绝对是司气调神大论第二段。 嗯， 你把这一段论出来，你解释扶阳派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对。 嗯，所以呢，在据说以前有些时候还有一些诊断的方法，比如治疗方法是放血， 嗯， 要定期放一点点血，让它这个排出来，对不对？古代西方也有嘛，对吧？放血疗法嘛。哎，那个胡因梦在他的那个遇见生命那个什么什么那本书里面，就专门讲过，就是说有一位老师在上海的是吧？他定期他知道在哪里放哪个位置，怎么划刀， 哎，这是关键，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穴位上放血，这是关键的。 对， 如果你放错了，你把你的神儿放出去了，我告诉你，有人一见出血后昏过去了。为什么神出去了？神就在血里呢。 那为什么有些人见血不晕呢？ 哎，那神气足啊。 哦， 见血就晕的人特别容易受暗示。 啊，是吗？ 哎，容易被煽动。 那一般来说，女青年很少有这种情况，对吧？要不然他们不每个月晕一次？ 对对对。哎，你还想的挺快。他出的是恶血。 啊，嗯，恶血哈。 你出的，你说的放血是本来不应该出来的血，你放出来。 啊，有一次那个咱们有个朋友叫林阳，我还不说过吗？他说当你头疼的不行的时候，在指尖放两滴血，一下子就把这个放掉了。 对，放血是一个非常好的疗法，但是呢，我现在不常用，为什么呢？这种消毒啊， 这种避免感染，很多东西你如果是稍微有点闪失的话就会出问题。 哦，所以呢刚才就讲到 不推荐、 这个、不推荐啊，恶气不发，风雨不节，白露不下，则 这个风雨不节 啊， 我们讲了这个节就是应时而至叫节 啊， 应期而至，如约而至，我们讲的二十四节气的变化啊，哪天春风拂面了，哪天雨水了、谷雨了，这都有它的正常变化规律。 对， 我们今天这一段讲的是风雨不节， 对 啊，该刮风的时候不刮风，大六月的下起了雪，这就是要出问题。 对，白露不下则预稿不容，这个预稿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植物荣，我说了嘛， 对 啊，离离原上草， 一树 一枯荣 啊， 枯了叫凋谢了，变得抽抽了，变得颜色黄了，变黑了叫枯， 对， 重新披绿啊，挂青了，这叫荣。 哦， 啊，预稿不容，就是说，在这种风雨不节、日月不明的摧残下，很多植物先死掉了、 啊， 植物死掉以后呢，草食动物也就没了，草食动物没了呢，肉食动物也就完蛋了。 哦， 最后它是个收敛。 所以呢，我觉得说，其实这一段呢，某种程度上，它不仅仅是在讲这个天地的变化，它也是讲对应我们人体出现这种情况之下的一系列的反应。 这种理解就对了。人首先像植物一样的这种表现，就是末梢上先掉头发 啊、 哦，是吧？体毛啊，什么腋毛啊、阴毛啊，先掉掉。 哇，所以如果有一天有你发现自己腋毛开始掉下来，哇，那你要提醒自己哦。 那绝对要提醒自己了，绝对要出问题。包括自己一洗头发，大把大把脱发的时候，那赶紧去调整自己身体吧，别折腾了。 是的，好了，我们外面这个头发不是很多的马哥啊，深深的点了一下头，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和徐老师一起呢，讲到了这个天地这个不明的时候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包括我们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刚才讲到说，白露不下则预稿不容啊，贼风数字。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雨道相思。哇，这段真的是不容易讲啊，徐老师。 不是不容易讲，他讲的是一种变态，就是不是那种有规律的变化，所以让大家觉得哎，怎么有点凌乱。在这种日月不明的情况下呢，还会出现就是说那种阴风、贼风、我们讲过虚邪贼风避之有时。 对， 我们讲的避之有时就是说哎，它有规律的，是吧？比如说我们晚上睡着了，它会刮起贼风。我们窗户没关严，它会有贼风， 对 吧？ 当 我们睡着了，阳气收回到体内的时候，这个贼会偷偷摸摸进来。 对， 但是在这种气候异常变化的状态下，这种贼风就不知什么时候就刮起来了。 对，所以它叫贼风。有些人念数字，有些人叫朔字。 朔字，多字来，多 字 频繁的来。 对， 中医号脉呢叫朔脉，就是说你心跳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叫朔脉。 对， 比朔脉还快的叫急脉 啊。 什么叫朔脉呢？正常成年人的心跳一般是在60到80之间。 对， 一分钟啊，我们讲的叫一呼一吸之间要一吸四至。如果呢低于60，那就叫迟脉。或者呢叫缓脉。如果过了80。甚至到90、100，那叫朔脉或者叫急脉，这是自我衡量的一个标准。这叫贼风朔至，就是频频的这些贼风会光顾你。频频被领导照顾还行，老被贼风照顾， 哦， 是吧？受不了。 对，贼风朔至， 本身你是个健康人的话，你也受不了这种老有这种贼寇来袭扰你的边境，是吧？ 对，贼风朔至，暴雨朔起，天地四时不相保。 我们经常说该下雨时候要下雨，但是这种雨是什么？暴雨。暴雨什么？就是短时间大量。就好像人喝冷饮一样，咕嘟咕嘟一下灌进好多水。人也承受不了。暴雨也属于一种阴寒的东西，而这种贼风呢，它虽然属阳性，但是它跟你的身体的震动频率不一致。它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很多运动的变化。比如说受了贼风以后，它会让你产生一种震颤。它还会让你的某些部位产生麻痹。所以有些人呢会出现面瘫，有些人会出现什么面部神经或者嘴唇不自主的抽动。 所以有些老年人在 睡觉的时候吹风扇、一醒来啊、 这就是人造贼风。我们讲的还不是人造贼风，是天然变化的一种贼风。 对、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思， 这就是一句话，对这所有的不正常的气候的变化一句话概括呢、就是天地四时变化呢 不按照四季那么生长收成的变化规律走了， 对， 这时候呢就会伤害到很多人的身体健康。 所以他讲的说，与道相思则未央绝灭。 哎，未央绝灭，什么叫未央？ 对，夜未央嘛。 就说这个生物生长没达到高峰，就开始什么死掉了，夭折。未央是极点顶点的意思。 对，则未央绝灭是吧、 就说人生物或者是植物有了生还没长到头就死掉了，就未央绝灭、 okay. 所以它叫为圣人从之，故生无其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尽管生长的环境这么恶劣，但是那些圣人 啊， 回忆一下我们讲的真挚圣贤的那些 真挚圣贤、 那些人是什么变裂星辰的、逆从阴阳的、能够在不正常的气候变化中去找到自己的平衡点的、这能够通过一些人为的工作能够在这种剧烈的折腾中能找到一种对身体有益的这种健康的方式的人、还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的这种稳定， 就他们其实是有一种自我调节机制的功能。 哎，没错，就是说外面怎么变我能感应到，然后呢我也跟着变啊。他绝对不会说一根筋，我今儿管你刮风下雨呢，反正我是立春了，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对， 对、 有一种特殊的变态的时候，你也学会到能以变， 所以就叫为圣人从之，故生无其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生无什么病？ 生无疾病还是生无其病啊？ 科。 对，但是我这个版本呢、它前面是奇，但是没关系， 错了、我们那个读书时候是生无科病。 对， 科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说是苛刻。 对， 苛刻什么意思？ 苛刻啊，就是 这就是那种白话文最可恶的地方，他老把一个近义词啊闹在一块用， 叠在一起用， 最后闹的这俩意思含混不清。 对， 我们一理解苛呢就理解成那个刻板的刻。 对 啊，好像这人很刻薄的意思。 对， 孔子说过一句话叫苛政猛于虎。 对， 那苛什么意思？ 严厉是吧？ 你看你就把它理解成那种苛刻了。 对， 真正苛是细，就是分得很细、很小的那种条目，就好像秦朝是法家治国嘛。 对， 他把你偷一袋谷子判什么刑，偷几颗瓜判什么刑，他列得很细。 哦， 这叫这么治理，这叫苛政啊。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管理里面列出了太多的管理条目， 完蛋了， 反而这个公司完蛋了。 这种应该是粗放式的管理是吧？这叫 原则管理、目标管理。 哎，目标管理， 对， 最高管理是不管。 对， 那更是高层次的管理。这种苛及不起就是什么防微之助啊，见一叶而知秋，圣人能从之，能够及时捕捉到天地之间异常的气的变化、然后去调整自己的生活。你比如说该有阳光而没有的时候，那我家里就得做做艾灸，我得点把火、我得睡睡火炕是吧，那我这个鼻子就不会堵住。如果你还是外面阳光已经被蒙蔽掉了，你还在那儿喝着冷饮吃着冰棍，对不起， 所以叫和与阴阳，它叫调和、是吧？ 调和。所以你一定要，我总是在强调两个字，要帮助大家恢复知觉。 嗯， 当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你应该有知。 嗯 啊，你说天不明，日月不明啊，地气冒名，阴寒太重的时候，那我就得用点新温发散热的东西保护我身上的一团阳气，是吧？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它也是一种真的叫中庸，就是说。 哎， 寒的时候你要努力的让它热一点是吧，热的时候努力寒一点呢，它让达成自中和嘛。 对， 对， 对， 对不对， 中医中医其实就是一个调和的这么个 学，对，中间的医学是吧。 嗯， 所以呢这一段呢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因为之前呢讲的是春夏秋冬，好像的日月生活都是很有序列的。 哎，对， 对， 对， 那这一段呢专门讲到其实呢很多时候呢不是的，有些非常态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呢有冬天的这种气候，秋天呢有春天的气候，或者秋天有夏天的气候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该如何调应 怎么办。你比如说非典那年， 对， 非典那年是湿土特别重的一年。 对， 北京吧一般每年春天都有沙尘暴，就那年一点沙尘暴没有， 哎，我们还暗自高兴呢，没想到这个湿气就来了。湿气来了以后，你看啊，得非典人都是什么？都是医院地下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哦， 而且这种地下室还是什么，一天要撒几遍消毒水，然后呢闹得更湿气更重。北京你看那么多跟非典患者亲密接触的出租汽车司机，没有一个得非典。为什么？ 开着窗户的， 开着窗户的，吹着风。因为那会儿还没到特别深的夏天，都是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发病最好。 对， 哎，老吹着风，风能胜湿啊。 啊， 所以在这种湿气污浊的特别重的时候呢，你把这种风气引进来。如果是到了那种阴寒特别重的时候，你把阳气引进来。它五行是个轮回，有个相生相克。如果你有这个知，那你就能去处理这一些问题。如果您无知呢？难去，最好有觉。 对， 你在这种湿气特别重的时候，我吃点这种辛香的这种发散的东西，哎，我觉得能有， 是不是辣椒也好一点？ 哎，那好一点。 嗯， 所以叫知觉啊，恢复知觉。 那个薛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有一点建议？就今年整个的健康主战略是什么？ 今年健康主战略就是少吃过于甜的和油腻的东西，少吃甜食。 雪糕就不要吃了。 哎，真的 冰淇淋，哇， 真 ice cream，ice cream。另外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多放点这种，我经常说大家的要放点紫苏叶。如果出去旅游吃海鲜的话呢，带瓶藿香正气水，这都是化湿气的， 嗯， 比较好的东西， 嗯 嗯。最好呢，出去时候兜里装瓣蒜，装蒜。这么来的 啊？是吗？ 对 啊，你解释一下装蒜怎么回事？ 装蒜古代不是有个服气疗法吗？ 对， 就是说把那一些带有气味的药装在身上去辟邪啊，去这个芳香辟秽。 对， 其实它能振奋一下你的身体的阳气 啊。 啊，你吃蒜怕别人闻的味儿不好，你可以装瓣蒜。装蒜，装蒜是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 装蒜怎么装？ 装兜里不就完了吗？ 那把蒜剥开呢？还是 剥开啊？你又不剥没那味儿 啊？那有没有说把它捣碎了贴在哪一个肚脐呀？哪个地方？ 有，但是那个比较狠，容易发泡，容易刺激皮肤长一水泡，一般我不提倡。 就如果今年这个阳气不足、湿气而重、风气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建议大家在某一天做某一个事情？ 其实大家比如说吃菜的时候，菜呢青菜一般都偏寒 啊， 所以我们吃菜的时候最好，我建议大家就用那个蒜蓉炒。 对，蒜蓉炒， 哎，煸出先放蒜末，然后煸出那个蒜的香，然后再把那个菜放进去。 哦， 这也是能化湿气。 这怪不得这个蒜蓉炒青菜是一门很重要的菜，是吧？ 嗯嗯。 好了，非常感谢今天的徐老师。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呢，今天这一段呢，其实是讲述了啊，这个湿气调整里面的那种反正常状况之下， 嗯， 啊，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啊？ 应对， 如何应对？也特别强调了说，当湿气太重的时候呢，如何干燥它？如何当这个不够清明的时候呢，如何清明它？等等等等。其实呢，也带出了中医的这种治中和啊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好了，感谢徐老师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 再见， 再见。